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，在枯枝不再轻条的那一天，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，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、月亮、星光死去了的空间。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，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，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，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，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眼前。时间，你我再不必张狂，更不需申诉辩冤，再不必隐藏。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，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艳，在主的跟前，爱是唯一的。